油，甚至别的油不能做到的它也能做到，比如说空腹喝、那很多人会担心说喝油会不会太腻了、啊，这当然不会，因为红花籽油我自己每天早上都会空腹喝。 当然这么难得的红花籽油，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，首先你会发现不太好买到， 那一箱呢是四瓶，我们市场售价是399元、其实本身这个价格是非常公道的，因为它产量本身就非常的稀少，很金贵。但是在北广呢，我们以往的售价是买一箱送一箱，8瓶399， 其实已经 很合 适了、 对，可是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来了，因为一直断货，我们也是为了给大家表达一个诚意吧，今天作为一个致歉党，所以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，由买一箱送一箱直接升级为买两箱送两箱，这还是399元，16瓶带回家， 只用399块钱。 是 动心的各位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双十一狂欢节开始了，11月5号到8号，凡来电订购商品立减10元，满200减20，满300减30，满400减40，满500减50，满600减60，满700减70，依次违规最高可减到210元哦，团购享9折优惠。北广购物双十一只需要一个电话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，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，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，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，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，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GO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唐小涵，小涵你好。 周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小涵。 小涵老师那么精神哈，这个头发梳的是油亮亮的哈，非常好。哎，据说你是原来是少白头吗？ 我们家不怕大家笑话，我之前一直以为我个人少白头，后来发现我弟弟妹妹全是少白头，回家一问，我妈说她也是少白头，我们就说那这是遗传的。 遗传了。 我妈说你姥姥就是少白头。 但是呢一点点看不出来，这就是咱们小韩用了你自家的产品是吧？ 对、我也自己觉得挺有幸的，在韩丝已经工作7年的时间了、这7年来呢我染发一直用的都是韩丝的产品。首先对韩丝的产品我个人的感觉，作为一个用户的分享的话，用起来第一就是简单、特别的简单，第二呢就是安全，因为我的产品不光我自己在用，我们全家人都在用，那所以我在考虑一款染发产品的时候，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。 是 因为头和脸是一张皮的、头皮健康，身体脸都会健康。 实际上有些这个老年阿姨哈，在染发的时候呢怕贵哈，就选择一些特别便宜的这样的染发的用品哈，尤其到一些这个发廊去染，根本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产品，有些人觉得好像不疼不痒不肿就可以、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，有些产品的话呢可能没有什么反应，但是它已经默默地侵害了你人体的健康。 对、这个化学成分一旦通过我们的头皮渗入到我们身体的话，尤其是影响到这个内脏的话，它是很难代谢出去的、所以大家选择染发产品的时候真的是一定要谨慎，一定是要把安全放在首位的。 对， 而且在这儿呢我也特别需要跟很多叔叔阿姨去说一下，如何去甄别一款染发产品是好的或者是坏的，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，很简单、大家只要打开之后去闻那个味道，如果那个味道我们刚一打开就特别的刺鼻的话，那里边很有可能就添加了对人体危害非常大的化学成分。那么商家为什么要添加这些化学成分？第一就是成本非常的低，它上色和固色的效果很快，但是就是成本低、所以商家就会添加它。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用韩丝？首先我自己我个人知道它里边的成分是非常安全的，比如说我们会用到美国的山核桃以及这个橄榄果，包括薄荷叶等等，它在给我们自然的染头发的同时还能够滋养头发。尤其是这款产品，其实当我个人了解到它里边有核桃皮，山核桃皮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就跟大家讲，就特别简单，您在家里边有剥过核桃吗？您一旦剥过核桃的话，那个核桃皮的那个颜色是不是到手上真的是洗都洗不掉？所以我真的觉得公司的研发人员特别的聪明，他们把这个山核桃皮呢作为一种染料涂在头发上， 所以让我们染得很健康， 对，纯天然哈。 对、啊， 那这个安全性的我们是放心了。 嗯、 另外呢，有些人说了哈，好，这个如果是贵或不健康，我就在家里自己染吧。嗯、 对, 对, 对。 可是呢，有的时候自己染的话，非常的不方便哈，弄不好就弄得手上啊、脸上啊都是这个黑色的哈，还不好清理啊，而且染完了以后还不均匀，效果也并不是那么好啊。 嗯。 但是这个产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？ 不瞒大家跟大家说，您如果自己在家里边染头发的话，基本上您一个人染不了。得有人帮您的忙，去理发店您得排队，而且没有个一二百块钱最低的您下不来、 嗯、 今天这个产品在家里边，我跟您说多简单啊，您只要会梳头发，您会梳头发吧、 嗯、 您只要会梳头发，不管您多大年纪，男女老少，梳个头发您就把头发给染了，就这么简单。 表面看起来呢，上面是一个大梳子、啊、 对对对， 底下是一个染发盒，这个染发盒和梳子是融为一体的， 这就是它的科技专利、嗯、首先呢，我们这个梳头呢是有国家专利的、 嗯， 另外呢，下边这个染发盒里边呢 ，A G B G 已经帮您配合好了。 嗯， 您把梳头安装上去之后，在梳头的后方有一个按钮，您只要用手轻轻的往下一按，然后咱们的染剂 A G B G 均匀的就出来了、 哎。 然后您再自己把它均匀的涂抹到头发上去梳一梳，梳匀了就染匀了，不用您自己在家里边再拿个碗儿，在这边放 A G， 那边放 B G， 不需要了， 对， 给您全调和好了。 没错，就像那扳机一样，一抠的话。 对对对， 叠着液体就跑到那个梳子的齿上了， 对对对， 然后你用这梳子一梳这个头发、嗯、马上你想要的颜色就出现了、啊、 对，就这么简单， 所以非常的方便。 嗯 ，那像这个产品的话也是一个新技术了哈、啊、一定非常贵，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是如何为我们大家来准备的呢？ 首先这款产品呢，它目前销售非常火爆的一个国家真的不是在国内，是在美国。 嗯， 因为它是用的美国的技术，美国的配方，所以在美国也是首先打开的销售市场，之后呢才在国内做的销售。那在美国的售价，这一盒，也就是说一支染剂加一个梳头、 嗯、 就是248块钱，没有任何折扣、嗯、今天在北广购物也是在我们在国内刚刚上市作为一个推广的价格，让大家用一用试一试这个产品真的是不是那么好用、 嗯、 所以呢今天首先价格上给大家直接降到了199块钱， 好， 咱们降价了。同时呢、嗯、因为家里边，你像咱们中国人口多嘛，咱们不是说就光一个人染两个人染，可能家里边全家人要一起染，那我再送给大家两支的染剂，相当于是一支梳头三个染剂。 嗯， 那怎么跟大家形容它的这个用量呢？您如果是男士短发的话，您可以至少染到30次，就这样的一个组合。 哦，就是一盒这个染发盒。 对 啊，一个男人如果是短发的话，嗯、能够染到30次左右、啊。 整个组合您可以染到30次、 嗯。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没有算过这个账，今天大家不妨细细的去算一下，咱们30次合下来呢，也就5-6块钱。 嗯， 您可能觉得哎，5-6块钱这个价格是不高，但是您想一想，30次如果您去外边染的话，我给您按。目前市面上低的价格50块钱一次，50块钱一次，您去村里理发店染一次50，您染上30次是多少钱？ 嗯， 1000多块钱了吧？ 是的，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算法， 而且还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 你还不知道安不安全？ 这么低的价格肯定不是好的东西给你用啊，嗯、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隐性的危险了。 是， 好的呢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，今天的这个组合只要199元，您就可以拿走了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我再解释一下、 嗯， 那么今天大家得到的是一大盒的果染梳啊，这个盒里边呢，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的梳头啊，就梳子的一个头，一个大的梳子头，有一盒呢染发盒，相当于80毫升的染发盒。 对， 实际上呢，这个染发盒跟这个梳子呢是可以融在一起的，要对在一起，融在一起，当成一个梳子就可以了。 对 啊， 对， 另外这个盒里呢还有披肩呐、浴帽啊、 嗯、 染护的手套啊、说明书等等的。另外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再赠给大家呢就是两个染发盒，都是80毫升大的这个染发盒哈，那么这样加起来就是3个80毫升大的染发盒了。另外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今天还有赠洗发露是吧， 再送给大家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无硅油成分的洗发露一瓶。 嗯， 咱们不光做到的是无硅油，同时呢它是防脱育发的，里边添加了人参的精华、 嗯、 让头发咱们不光染得健康还能够洗得健康。 对，而且呢每瓶都是150毫升